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咁啊，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能够不断自我修复，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过程，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 美国国会发表报告，话见到北京越来越多干预香港，要重新审视香港的关税地位。民主派议员要求港府向美国承诺，不要再破坏一国两制。而林郑的回应是叫民主派议员不要再自毁长城，意思是这些衰嘢你们不要周围唱，就没人知道我们搞到一锅泡这样。有理由相信林郑特首都是被西方思想荼毒的，不是太识中华文化。不知道中国有句谚语是说，若要人不知，就除非己莫为啦。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澳门朋友 Macau fan 有福了，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建议向每名澳门永久居民发放10,000元，非永久居民都可以获发6,000元。那我们香港呢，之前讲话派4,000元，派下派下派到现在都不见影。咁究竟係香港特区政府想走數啊，定係官员嘅執行能力不足原因呢？好想知道喺澳门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派钱之前，我哋说好的4,000元究竟可以成功派出咗未呢？嗱，不过先离身啊，我哋三个主持人同埋我哋身边识嘅朋友都冇得拎呢4,000元喎。我係强哥生还者阿 Win。 欢迎返嚟呢一节嘅强哥 生还者。大家好啊， 大家好。 虽然又係睇落去印然係三个人。 但系其实成日都得两个人， 系啊， 好在咋，唔系成日都得我一个。有时我要扮声，其实有啲节有几集咧，得我一个人扮声咧。喂，大家好啊，我系阿 Win 嘅，咁都几悲哀。 因为 MJ 有冇啲 Macau fan 啊？喺马交凡嗰啲 Macau fan 啊？ 系有喺马交做嘢嘅朋友，但系佢都冇得攞噶。 点解啊？喂，唔系永久居民哦，即系佢唔系永久居民。 系啊，即系做嘢总之喺嗰个工作都系未有嘅，即系佢哋系当地嘅永久居民定系？点样？总之个门槛都有一定嘅规限喺度嘅。 哦，咁我头先所讲冇错啊 ，MJ 攞唔到香港特区政府呢4,000元啦。 我都忘记咗啊，讲真。 有冇识嘅朋友攞到？ 我谂冇乜人提，冇乜人觉得自己攞到，唔知点样有啲税啊。我记得嗰日有睇报纸，咁我都好中意睇报纸噶嘛。咁系咁研究过一啲报纸写出嚟嘅嘢，系跟住都睇唔明，算啦， 算啦，忘记佢啦。 喂，不过讲翻我嗰个引言啊，我真系嬲嘅。即系唔知你近嚟有冇留意呢一个新闻啦？即系香港啊，嗱嗰阵时咧，成啲人话经济问题啦，嗱你哋唔好再搞咁多事啦，仲要阻人搵食就最大恶极吓，我哋都系顾好经济，顾念碗饭先啦。 系 嗱，而家我同大家讲啊，其实一路都讲啊，政治从嚟就系同经济系有关嘅。咁而家就係因為香港而家咁樣嘅政治嘅氣氛啦，譬如話言論自由啦、新聞自由啦呢啲嘢，係會令到人其他國家嘅關注。其實香港仲係咪香港嚟㗎？如果香港言論自由嗰種法治啊、嗰種合約精神啊、嗰種制度原同以前係唔同，或者同中國任何一個城市一樣嘅話，咁我哋唔需要再當香港係個獨立嘅地方，就將佢當為一個同中國普通嘅城市一樣。咁我哋所有嘅嗰啲投資啊嗰啲，其實就完全是两回事嚟噶咯。 而家美国议会咧，我睇啊，嗱，恕小弟呢个礼拜实在太痛苦啦。我啱啱过去呢个礼拜咧，就5日时间喺国内，就去咗3个城市，北京、天津同西安，日日饮，日日劈，日日开会。所以咧 ，Facebook 咧流量有限，又唔系睇太多。不过咧，依单新闻咧，我都有睇过嘅，话英国美国嘅议会咧就 propose 咁啦。 取消香港嘅呢個關税或者一啲比較優惠嘅政策啦。咁啊，牽涉到應該會影響好多香港嘅出口生意啦。 係好多創科技人才啦。其實呢個我覺得咧除咗係實際影響之外咧，嗰個帶嚟嘅效應仲大啊！即係真係如果即係全世界你知而家好多都係宣傳，而家點解我哋覺得香港好多人覺得香港係一個好繁榮啊國際都市啊，因為多人咁樣覺得啊嘛， 同埋洗黑錢嘅天堂啊嘛， 即係總之大家認為嘅嘢咧，總即係全世界一路認同嘅嘢咧，咁佢係會有一定嘅作用喺度嘅，係啦，咁然後如果大家都開始覺得喂呢、這個就係同我哋以前認識嘅唔同啦，開始真係個影響就會越嚟越出現，就話佢哋唔係再係普通以前嘅國際都市嚟㗎啦。 其實我會係有啲疑惑嘅，我睇過林鄭嘅一啲發言啦，針對依、這個美國議會提出嘅依、這個咁嘅方案啦，亦都有啲建制嘅朋友啦，姑且叫朋友啦，亦都有一啲所謂嘅發言啦。其實一面倒就會覺得係民主黨或者香港人不停去唱衰我哋， 呢、這個係令我最猛嘅地方。 其實我會覺得。点解佢哋冇检讨过依？唔好讲话依近几年啦，净系依一两个月啊？点样去令到依个新闻自由？点样唔俾人入境？点样唔发工作证？依一啲嘅违背国际嘅一啲惯常嘅做法，咁我会觉得其实系咪佢哋嗰个用神啊，或者着眼点系基本上系已经有错误咧？ 佢哋唔系错，佢哋唔系即系我肯定佢哋嘅智慧啊，嗰啲唔会系一个咁样嘅错。我唔判断，我好肯定唔系。 咁呢个就系仲扑街，佢明知呢件系一件错嘅事，就用一啲其他嘅方法或者一啲语言艺术去抹黑其他人啦，谂藉口啦，或者谂理由啦。 Exactly， 即系你而家就算我而家当你一个普通嘅香港人，你走攞支麦或者你去问你嘅朋友，问一啲中学生、小学生都得噶。你问而家咧如果发生呢啲咁嘅事啊，国际咁样睇香港啊，你觉得系个原因系真系有人喺度破坏紧香港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啊，定系觉得系有人唱衰佢咧咁样？或者我尝试过一个例子啊，林郑嘅回答系咁讲嘅，佢话系嗰啲非建制派嘅朋友喺度自毁长城啦，即系唱衰香港之类咁嘅意思啦吓。咁、我不如举个例啊，北韩啦、北韩我相信佢全上下下所有官员冇一个系唔系建制派嘅人嚟噶啦，全部都系建制嘅。你问北韩上上下所有官员，佢都系唱好北韩噶啦，北韩系最好嘅国家咁样嚟噶啦。北韓做嘅錯事係咪國際上係咪真係白所有人係白痴，全部係會唔知唔認係定係因為會話唔係都係有人唱衰北韓，而令到北韓嘅個國際形象係比較低嘅咧？ 不如我用一個最簡單啲顯淺啲嘅例子，等於一間學校，本身經營得好好嘅，跟住突然間嚟咗一個新校長，好啦，就縱容包庇啊啲教師啊，或者學生啲校長啲親戚啊朋友喺裏面聚賭嫖娼，咁跟住咧佢唔罰佢嘅，反而罰一啲咧普通嗰啲好學生，去因為喺學校投訴冇人理啊嘛，咁於是報警啊，同其他人講啊，你就話依啲好學生係抹黑我哋學校嘅。咁 OK 啦，第二啲可能教育局或者海外嘅团体就指责你间学校，你就话其实系啲好学生，即系所佢一定唔会话啲系好学生噶啦， 有啲不良嘅分子 系啦，就唱衰我哋学校，我哋学校本身系好好嘅，仲一直去抹黑呢班咁嘅勾 结校外势力吓，成班人成你冇你点样解释啫？喂，点解无端端成个世界去抹黑你间学校？ 反而佢真系唔会检讨点解喺过去呢？几年里面佢点样即係用返个例子啊，纵容呢啲咁嘅嫖娼啊、聚赌啊，自己去从中获利嘅老师，佢唔会检讨。 所以呢每一次事件呢其实都係一个几好嘅照妖镜，我希望越嚟越多人係能够喺啲事件度呢係清晰係知道，喂其实而家嘅政府官员有冇其中一个係有一次半次十单事件入面佢冇一次係真係企喺香港人嘅角度为香港人讲嘢，佢哋係香港嘅管治班子啦，佢哋有會唔會係幫香港呢邊講嘢，定係佢哋真係完全就企咗喺嗰個而家中國嘅角度去淨係去幫嗰邊去講嘢嘅？我真係好想睇下有冇咁嘅官員。 咦 ，MJ 啊，譬如啱啱聽你講啊，講得都幾偉大，幾有一個好。 好好崇高嘅理想嘅。咁、我哋假設啦、你做特首，因為我老細成日同我講嘅、你成日淨係批評人哋做得唔好、你去做啊，你做會點樣啊？嗱，如果你係林鄭，你唔好做777啦，你做666啦。嗱、你係666， 係， 咁你會點啊？ 絕對有難度，但我咧，首先我第一個會做嘅就係肯定我首先要絕對地。完全真普選，呢、這個一定要做到嘅。即係譬如我今日唔知點解，聽日啦嚇，聽日唔知點解 一起身穿越咗翻， 突然間我哋成為咗呢個特首咁樣。咁、我一定要令到呢、這個，因為咧我就算今日呢一刻係幾咁善良、幾咁偉大、抱負都好咧、我係唔能夠未必可以保持到呢個善良永遠咁樣落去，因為個體制會令到你崩壞咁樣、所以一定要喺我仲有影響力嘅時候咧，就建立一個比較比較健全嘅體制。咁我覺得普選咧，雖然未必係完美，一定唔會解決到所有問題，但係咧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方案。 咦？咁你係會即刻解散國會啊？我哋香港冇國會，即刻解散立法會，即刻解散行政會議，即刻重新再洗牌，即刻 技術上點樣做呢？即係咪今日上位，聽日即刻解，聽日解散咁就未唔得啦？即係技術上未必得啦。咁但係一定要推行就係話喂可能出年。即系可能下个月得嘅话，系啦，普选行政长官先一定要做嘅，系啦，咁我自己即刻出嚟普选啦，下正啦，普选唔到咪我都系一个合理嘅，系啦，但系我就一定要令到呢一个普选成为一个现实，系啦。 咁除咗普选之外咧，你会唔会有其他嘢你即刻会做呢？ 跟住讲咗好耐啦，普选除咗系讲行政长官之外咧，嗰啲功能组别啦，即系成个管治班子啊，我觉得唔止系嗰个。特首嘅，即系而家成日话喂，成个管治班子有冇人为香港人讲嘢噶？或者几一年前、两年前，李嘉诚讲嘅就系讲嘅话咩咧？有啲佢讲特首，好似讲紧管治班子啲话题嘅。有能力嘅人又唔出嚟做，冇能力嘅人争住做咁样。 正常咯、 系啦，而家嘅 职业文化嚟。 而家嘅管治班子确实又俾人少少咁嘅感觉，系啦，因为有、因为呢个拉远少少，因为有阵时嗰啲管治班子而家吓，佢唔系因应佢嘅能力去俾佢坐呢个位置。而是很多時會考慮他的政治因素、他的政治立場、他夠不夠聽話而讓他在那些位置嘛。那這個是我覺得即真的要大家 去考慮，如果我們真的全民特首的話，喂，這些管治班子他除了是能力他的立場其實可以代表到市民的立場，喂，原來現在市民是這樣的，那我們希望這一班代表到這班市民立場的官員上場去代表香港市民發聲，咁我相信好多事件，譬如今次講嘅呢個美國國會重新審視香港關税呢一啲事件，都會有政府官員正常嘅政府官員能夠代表香港去發聲。 咦？我好有興趣想知道 MJ 假設啊，你真係坦白所講嘅議題，一覺醒嚟你就突然間。冇咗姐姐咁樣變咗林鄭啦！嗱，假設 我唔係我有姐姐，我係特首又唔係變林鄭啊！ 一覺醒嚟，突然間你發現一照鏡，哇！仆街變咗林鄭。好啦，跟住你睇，除咗嗱，我會有我自己睇法嘅。你成為咗林鄭啦，咁跟住你就睇所講啦，你會係馬上去實行呢個普選啦，亦都係希望落實呢個嘅取消功能組別啦， 全個管治班子都要普選啦。 系全民普选啦， 好似美国国会咁样咯，国会又要选，参议会又要选，台北市长又要选，好全世界好多地方都系咁嘅。 除咗咁样咧，仲会唔会？嗱，我会有立场噶，不过我同你有少少唔同，我想听晒你讲，我跟住先讲。 我惊我讲完你冇时间讲啊。 唔紧要， 有一样嘢一定要讲嘅，就系呢、這个因为我做移民，我对呢样嘢比较敏感，一个单程证嘅审批权。全世界嘅移民政策啊，即系如果你要嚟我呢个地方住，冇论你系乜嘢嘅乜嘢途径入嚟啊，我呢一个嘅。嘅入境單位啦，香港就入境處啦，係其他國家就移民局啦，一定有個審批權喺度嘅，冇可能係我冇審批權，你無端就每日等百五個人過嚟，係啦，然後咧呢百五個人佢入嚟咧，即係我明嘅，有啲係團聚，有啲係我好多朋友都會係，即係有啲我哋啲朋友喺內地娶咗老婆，咁嗰啲團聚都係單程證，嗰啲係 OK 嘅，咁但係咧，我希望加入更加多嘅元素咧，就係我幾認同咧呢啲香港人咧，我唔會歧視佢哋，但我希望佢哋係有一定嘅嗰種視香港為家嘅嗰種元素喺度，譬如話佢要尊重香港嘅文化，佢要識講廣東話， 系啦，我好多国家咧，佢有个入籍嘅考试喺度。 要识唱国歌啦，要识用佢讲佢哋嗰个语言。 系啊，佢会问你咧，问啲好基本问题。有啲国家，譬如话哦，我哋嘅特首系边一个啊？我哋嘅区旗系乜嘢啊？ 系 或者问一啲即系香港大家喺一个香港嘅 culture 入边可以问嘅问题啦，正正常常嘅问题啦，咁从而去决定佢入唔入到籍。而我希望呢一样嘢，其实如果真系俾我做特首啊，即系我希望香港应该有翻呢一个权力去令。首先批哪些人可以在这里住，然后不要立刻给他在这里住，他的入籍的条件就是喂、有个入籍考试，这样入籍考试中间的内容就是我刚才说的，起码他懂广东话。我其实挺接受不到呢很多的内地人呢，他们尤其是在香港想着是长住，但他们唔中意用广东话嚟做一个第一方言。 咩唔系我反对，佢哋系唔系唔中意，佢哋唔识用。 佢哋系觉得普通话系应该系先系第一个语言嚟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就有少少唔尊重呢一个地方嘅原本个文化。 嗱，香港系中国不可分裂嘅一部分啊！即系等于我将我嘅户籍，因为嗱，我唔系代表我自己啊，代表佢哋嘅睇法，或者我知道佢嘅谂法。即系等于有啲人。或者有个朋友将他的户籍由四川搬咗去上海，唔代表他要学上海话。佢可能一班自己嘅朋友几个，因为一定系噶啦，成个圈子都一定系翻四川人噶啦，继续讲翻佢四川话咯。最多就 系 用普通话，佢唔会讲上海话。 系， 所以呢个亦都系 因为上海话经验唔系喺当地最主流嘅语言啊嘛。 上海话喺上海一定系最主流嘅语言。三个上海人，包括我经常试过噶啦，同几个上海一齐食饭，佢哋继续唔会理你嘅感受噶，佢继续用上海话。 所以如果我要搬去上海嗰度住，如果我要融入上海嗰种生活圈子，我对上海有一定嘅尊重。我在那裡住了三年、五年、七年之後，我一定要逼自己識上海話。其實已經不是一個規矩啊、政治的種問題，其實是一個基本的尊重。 嗯， 系啦，即系等于我移民去荷兰、去英国咁样，我每日喺度住三五年，我一句荷兰话都唔识，一句英文都唔识，咁你过去做乜嘢啊？ 我过去咪同翻自己国内嘅朋友玩咯，同翻我自己中国人一齐玩咯。 咁就可惜啲咯，即系无论系规矩上，定系话当地嘅尊重上，定系话一种文化嘅交流上，其实都系非常之可惜咯。 嗱 ，MJ 你做咁多移民生意啊？大把人喺加拿大，可能一句英文都唔识噶，譬如尤其是 Vancouver， 好多中国人嗱，早十廿几三十年九七，因为惊九七移民去加拿大嘅香港人，其实有好多可能真系唔识英文。 睇人嘅， 佢喺翻嗰个地方，可能主要都自己成班香港人一齐。中国人一样去到嗰度唔会学你英文，继续系自己成班中国人。 睇人嘅，加拿大就好啲啦，即系你话中文系流通嘅，但系一般我见到好多而家喺加拿大咧，温哥华咁样咧，好多系移民嘅第二代啦，咁一定识英文嘅，好几好添，咁虽然有个谱嘅，即系佢冇中国冇香港咁严重，即系佢都系中文流通，但英文一定识，但系而家喺香港嘅问题就系话咧。廣東話當然流通啦，但係好多係廣東話真係唔識啊，好多好多嗰啲新移民啦， 係真係一定唔識啦。如果佢譬如真係有啲坊間嘅，即係嗰150個單程證，好有部分啊，我聽過唔核實啊，係真係買翻嚟嘅，俾錢嘅，咁呢啲佢。真的俾完錢唔需要， 然後同埋佢哋個心態，我最希望到我哋點解有個入籍試，係希望由心態去改變佢哋。佢哋係應該要識嘅，我覺得佢哋即係如果佢哋係想融入當地嗰個文化嘅話，咁而家佢哋咧一嚟你話廣東話係難學嘅，但我比較唔滿意嘅係咧，佢有啲人覺得係唔需要學，係唔應該學，甚至佢哋去到一啲譬如話去打工嘅，佢喺大家樂度做，佢又自然會喂你打工會冇理由你。去讲国语，佢要啲客佢就你嘅，咁有啲调翻转，有啲客咧又觉得自己大晒嘅，佢系讲国语嘅，入到去嗰啲餐厅度，佢自然又讲国语，就觉得嗰啲餐厅人一定要识国语去就佢嘅， 系理解。咦，喂，嚟到唔系太多时间啦，嗱 ，MJ 又讲咗几个，如果假设佢一起身冇咗姐姐变咗做林郑啦，咁我又发表一下，咁 而 俾少少时间唔多啦。嗱，我一起身，可能仲有姐姐嘅，但系一照镜见到系林郑啦，跟住我会点样做呢我就系喺人性嘅角度谂，我一定会系往大陆靠，舐着数咯。一正常一个 嗱 ，MJ 系有崇高理想嘅，我系一个普通人，真系我一起身发现我系一个政府嘅高官，或者以至到系林郑，一定系用尽方法去舐着数，点样去符合国内嘅想法。所以我系好明白点解林郑会做咁多嘢。你叫佢咩放弃英国户籍，咩香港教育好，叫翻啲仔女翻嚟香港读书，一定唔会。我在其位，一定是在这个位置里面去将我的利益最大化。 所以我非常之明白，所以我就说了，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我即使在这一天，我都会即刻去启动这个普选，就是希望有一个 趁你未腐化的未黑化之前， 因为任何人都会有机会腐化，即是任何人都有个价，可能是利益，可能是利益，可能是威逼，这样是不是？就算我今天有崇高理想，我刚才讲的那堆东西，就是或者是有好像阿 Win 那么说，他一上场即刻变成这样，我希望有个制度去制衡他，你可以这样去最大利益化，但是当你这样最大利益化的时候，人民会见到，然后你的利益都会变成泡影，那就逼住你因应这个制度，我还要继续争取连任的，人民会见到的，我不可以这么出卖人民的，所以为什么会是需要普选，就是这样。如果每一个政府官员都是能够人民做的事，他做的事人民会见到，然后每个都拿着个批数可以看看到时再不再给他连任的话，那那个社会是不是有机会会好啲咧？ 但系历史嘅教训就话俾我哋听，好多个因为暴政而行出嚟推翻前朝啦，汉高祖啦，或者系再近少少嘅呢个朱元璋啦，一上位之前，天花龙凤嘅，要点样令到大家老百姓生活点点点，一上到去即刻专制滥权， 认同啊！ 所以可唔可以做到咁样，或者要点样先可以发展到人哋欧美一个咁嘅健全制度？中国人可唔可以行到呢一步？我好有保留。 可以参考下台湾咯，台湾佢都系民选出嚟总统啊嘛。咁佢我都同啲台湾嘅朋友倾过偈嘅，佢就系啊，我哋民选出嚟嘅总统咧，都系非常之烂啊，烂到扑街啊，即系烂透啦。佢哋咁类似系咁样讲。咁但系佢哋起码有一样嘢，佢哋系 自己拣咯。 唔系佢哋开心一嚟咧，就系自己拣；二嚟佢知道佢可以忍多佢几多年，然后下一次就会用选票去惩罚佢，佢唔可能再连任。咁喺而家即系世界上暂时真系未有一种制度，因为是啊，我哋人本身有种劣根性喺度，系倾向比较会好容易系变成一个扑街咁样嘅。咁但系我哋如果有一种嘅制度，暂时我见到啦吓，即系普选嘅制度系应该系最能够去一个权力制衡。咁我希望即系我哋可以向呢个方向发展，而唔系逐渐向翻越嚟越容易产生一个扑街嘅政权，一个扑街嘅一个领导者、特首或者系咩啊总书记啊呢啲岗位嘅人。咁样嘅一个制度咯。 好啦，嗱，今节就差唔多啦。咁希望 MJ 唔好发展到有一日起身唔见咗姐姐啦。 我净系成为特首，唔系唔见咗姐姐。OK。 好啦，咁今节节目时间差唔多。好啦，下节翻嚟再见。 下节再见。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